很多大型的唱片公司都是跨国发展的，在华语歌坛之上呢，有这么一家公司，它的起源呢不在中国，但却在华语歌坛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旗下的歌手在国内也有着很高的人气。当然了，后来他们也签约了很多中国的歌手。那么这家公司就是在新加坡成立的海蝶唱片。2008年初，海蝶唱片推出了一张合集，名字叫做《海蝶流行经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张合集当中收录的都是海蝶旗下歌手所演唱的经典歌曲。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这一张《海蝶流行经典》。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它是由阿杜、张信哲、林俊杰、金莎、李冰冰等人共同演唱的《唱响世界》。这首歌是当年海蝶唱片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专门创作的歌曲，因为那一年的奥运会口号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所以海蝶音乐的制作团队在打造这首歌的时候就以此为主题进行了创作。一起来分享这首歌，由阿杜、张信哲、林俊杰、金莎和李冰冰等海蝶唱片旗下众多歌手共同演唱的《唱响世界》。 随着季节更替，忙碌的世界响起，动听旋律， 听汽车地铁穿行，听人群的拥挤， 听白天黑夜交替，听森林悄悄地放松呼吸，永不再哭泣。 我唱响世界所有 畅想世界来自阿杜、张信哲、林俊杰、金莎、李冰冰等等海蝶唱片旗下的众多歌手共同演绎的歌曲。那么这些歌手的声音呢，还是很有辨识度的，不知道各位是否分辨出来了。我觉得最有特点的应该就是阿杜的那一句，他负责唱的那句歌词是，我畅想世界所有你爱听的歌，直到我沙了哑了也不觉得口渴。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知道阿杜的声音本来就是很沙哑的，那么其实呢，在海蝶流行经典这张合集之中收录了很多阿杜的作品。如果问阿杜哪一首歌最经典，恐怕呢很多人都会说是他一定很爱你。直到今天，网上依旧有人在讨论这首歌的歌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哼，为什么要钻到车底呢？难道阿杜是一只猫吗？一起来分享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在车里，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他一定很爱你，来自阿杜。关于这首歌副歌当中的那句歌词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可能暂时不会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了。可能是作者想表达他无地自容的心情，也可能只是为了押韵。但是呢，不论是歌词作者还是阿杜，直到今天呢，他们谁也没有说这个部分。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在海蝶流行经典这张合集当中还收录了阿杜的《天天看到你》，这是阿杜2002年发行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天黑》当中。不过呢，并不能算是专辑当中最出彩的歌，毕竟他一定很爱你、 Andy、 思夜等等经典歌曲都出自这张专辑。那么跟这些歌相比呢，《天天看到你》的热度自然就低了一些。继续来听歌，来自阿杜的《天天看到你》。 一开始就误会关于你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

那么曲子呢，则是由林宇中自己谱写。歌曲收录在金莎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之中，而且是同名主打歌。当年呢，金莎给人的感觉就是青春活泼的，当时呢，为了更好地突出这一点，所以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才会采用轻快的节奏还有编曲。一起来分享金莎的这一首《不可思议》。 先说不停爱的新鲜，三言两语靠近心里，露出脸和客气，再不经意泄露了心情，静静傻笑而已，也能够遮掩的想你，爱到不可思议，装饰几百默契，不用甜言蜜语，其实我爱的是你，是你，烦恼的是我，虽然很自信，但我会很努力，爱到不可思议，越老去越美丽，压干了没关系，皮肤皱皱也爱你，爱你，就还在记这一百分的相遇，就是我和你。 不可思议来自金莎。2007年海蝶唱片曾经计划继续拓宽海外的业务，在海外呢探寻有潜力的音乐人。当时呢，他们网罗了很多欧美的音乐创作者，其中有一个叫安德烈·布伦纳的人。海蝶唱片呢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才华，那么恰好呢，当时公司准备给金莎制作第三张个人专辑，所以说呢就让安德烈担任了制作人。当时呢，安德烈给金莎创作的第一首歌就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被收在合集《海蝶流行经典》当中的歌曲，名字叫做《大小姐》，一起来分享。 Hey 缱 绻。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海蝶唱片在2008年推出的一张合集，叫做《海蝶流行经典》。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2008年的时候，张信哲和海蝶唱片是有合作关系的。当年呢，他离开巨石唱片之后，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并且呢，在之后的十年之中，先后加盟到了 EMI 唱片公司和新力唱片公司。但是呢，和这些公司的合作都没有持续太久。2006年之后呢，他就开始完全独立制作音乐了。不过呢，在发行方面，张信哲还是选择和其他的公司合作，让其他公司代理发行自己的专辑。在2006年到2010年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他的合作对象呢就是海蝶唱片。所以说呢，这张海蝶唱片推出的合集之中收录他的经典之作就很正常了。一起来分享这首很经典的《爱如潮水》，来自张信哲。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